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柳成英用电话与两个孩子聊了很久，直到在床上和田广兵并肩躺下，那两个孩子当真在外面守护他。这种感觉着实微妙又让人动容。柳成英依偎在田广兵怀里，莫名安心地睡了过去。然而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股刺鼻可怖的焦糊味瞬间将他从梦境中拽出。他纵身跃起，一把把尚有些迷惑的田广兵从床上拖起。他起得太急了，门外哔哔啵啵的燃烧声让他赤脚站在地上，一时分不清这里算是梦境还是现实。直到门被人拍得砰砰响起，池小池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： 醒醒，快醒醒，着火了。 池小池是被一股浓烟呛醒的，他瞬间清醒，赤脚跳下床，一把拉开了门。起火的源头是走廊尽头的仓库，火焰灼灼如蟒如蛇，被烧得不住发出坍塌的闷响，惊鸿的焰流隔着数十步开外都能烤得人面皮发紧。池小池那边一动，原本善变醒了，他急忙下地道： 起火了？怎么会起火？ 池小池刚张开口，从紧邻的仓库的宿舍中并隐约传来拍门声和小孩们的呼叫声，哭声已经变了调，凄惨的不忍足闻： 老师，老师救我。 池小池脸色大变，想到在网上看到福利院的往事，直到冷冰冰的文字化作泼天炽热的红焰与飞灰，他才切实体会到当年一夜是怎样的一场噩梦。事情竟然再度重演了。来不及想这火是怎么起的，池小池胡乱踏上鞋，快步赶到隔壁，敲响田广兵的门，确认他们已经醒来，便拔足往火场方向奔去。他的胳膊被袁本善从后一把扯出： 你干嘛去啊？救人？救谁？ 袁本善是真的又气又心疼，恨不得敲醒这个还没睡醒的蠢货。 他们是鬼，他们自己逃不出来吗？ 说话间，求生的本能已叫他不自觉看向楼梯方向。 跟我走。 孩子们的呼救声持续不断地自火场方向传来，看来门已经被彻底封死。从门顶一滴滴往下落着黑红的溶解物。池小池一把推开袁本善，大踏步赶向火海。很快他的右手再次被人从后抓住，池小池想要甩开，然而在回过头去时，他看到了甘玉沉静的双眼。他与甘玉对视片刻，他问道： 可以帮我吗？ 好。 再无一字废话。甘玉放开手，池小池快步赶往浴室方向，而甘玉反过身来无视了袁本善，对还没有搞清状况的柳成英与田广兵道： 女生带着伤员下楼准备伤药，男人想留下救火的救救，不想留下的下去，别碍事。 说罢他转身回了教室宿舍，而袁本善跺一跺脚，对着池小池的背影直追了上去。田广兵回过神来，推着柳成英的背吼道： 快快快，把秦岭带下去。 在田广兵把昏迷的秦岭抱起时，柳成英拉开窗户向外张望，发现原本还在外面的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影子。 他们不见了。 管那么多干嘛？ 他冲上来扶住秦岭的背，一把把昏迷的好友放在男友背上，一边焦急道： 他们两个不会是回宿舍睡了吧？ 田广兵默然，他想到了今天那个跟白菜种子絮絮叨叨的毛头小子。 那双眼睛大而明亮，充满对生命的希望。他拖住秦岭的双腿，提高声音，试图说服自己： 我大成这样，我们自己能不能活下来还两说，他们不是鬼吗？想逃跑还不容易。 甘棠、田广斌与柳成英七手八脚将秦岭带下楼去，浴室的水管炸了，四处喷水。池小池只穿着衬衫，浑身都湿透了。他把美瞳摘下，以免高温烤化，并将自己的外套浸上水，便要往里跑。恰与袁本善撞了个满怀。袁本善手里倒提着一把放在走廊角落里的铁锨，眼睛被烟熏得通红，随手抓起一块被打湿的毛巾，咬牙切齿道：“ 傻子。” 池小池抬眼看他：“ 门都是锁着的，你光把自己弄湿顶什么用？” 袁本善将他拽出浴室，大步流星奔向着火的宿舍门：“ 先想办法把门弄开再说。” 池小池亦步亦趋跟在袁本善身后。 老袁。 袁本善用湿毛巾掩住口鼻，闷声道：“ 我说明，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蠢了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犯蠢。” 他回过头来，放开了手，眼里已被熏出了泪。 等回去，我再收拾你。 说罢，他将湿毛巾咬在口中，屏息用嘴呼吸，双手抄起铁锨，狠狠砸在前面防盗门的门轴上。门轴与其连接处已经被高温融在了一起，袁本善敲的手都麻了，最后直接把铁锨头敲飞了出去，仍是无济于事。门上的一块小玻璃被高温烤炸，内里几乎已被黑红相间的浓烟占据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间或看到三四个小小的身影聚作一团，抱在一起咳嗽哭喊。池小池叫道：“ 你们跑啊，怎么不跑？” 内里响起了羊角变嘶哑绝望的哭声：“ 我不敢，我好大呀，罗老师快救我们。” 他们是被火烧死的，对火有种骨子里的畏惧。而在这时，甘玉带着两床湿被子赶到，见门仍然未开，甘玉干脆利落道：“ 叫他们离门远点。”“ 已经警告过他们了。” 甘玉将自己的金丝眼镜摘下，动作绅士而熟练地夹在前胸衬衫口袋中。袁本善大概猜到甘玉要做什么，丢掉只剩下一根木棍的铁锨，倒退两步说：“ 喊一二三，我们三个一起。” 话音未落，甘玉便一脚横踹过去，铁门应声脱框，轰然倒塌。孩子们被巨响吓得尖叫一声，脑子尚算清楚的，还有行动能力的，立刻往出口涌去。甘玉不顾袁本善的瞠目结舌，将被完全浸湿的被子丢给他一条：“ 披着进去。春阳，你留在外面，清点人数，确保出。” 然而，池小池没有听他说话，竟掖着另一条被子径直冲入了火海。甘玉猛然一惊，冷汗都下来了，不由分说劈手从袁本善那里抢回被子，对他喝了一声：“ 确保出口。” 便将被子兜头一盖，跟着池小池埋头冲入火场。可眼下的情形容不得袁本善再做多想，他指挥着那些被熏得晕头转脑的小孩子们，一边清点人数，一边给他们点名生路。楼梯只有一条，但他们跑得面面相觑，彼此都有些迷茫，像是不信自己已经逃出升天了。而火场已被浓烟占据，小火舌四处蔓延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池小池抱起一个已经半昏厥的孩子，迈步往门口赶去，把孩子交给袁本善，又快步折返。逃出去的只是一部分，有些孩子已经连熏带吓，已经软倒在地上，其中就包括羊角辫。在烟尘中一切都看不分明，池小池找了许久才找到他。他穿着小睡裙，抱着一个有破洞的玩偶小熊缩在墙角，满脸拭泪的喃喃嗫嚅：“ 有火，有火。” 池小池刚才把一个孩子抱出去时，从袁本善那里得知23个孩子均已平安送出，只差这一个，于是他先抱着两个走不动路的孩子撤离了。甘玉仍未离开火场，一边咳嗽一边叫纯阳的名字。 而池小池应过一声，把喃喃自语的羊角便抱入怀里，刚一起身便听到轰隆一声闷响，一片靠门的屋顶被烧得坍塌下来，着火的钢筋水泥簌簌下落，如同火雨彻底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池小池怒骂一声，不得不朝着窗户方向退去，现在只有那里是安全的，但偏偏是死路一条。很快他与甘玉在破碎的第二扇窗户边胜利会师，烟雾渐浓，他们已经都说不出话来。池小池将羊角辫的小脑袋护进自己怀里，拿手势比划，问甘玉能不能像刚才那样把防盗网一脚掀了。甘玉抬腿跨上窗台，迅速用脚将碎裂的玻璃扫清，单手扶住窗框上方，朝防盗窗发力踹去。然而这防盗网的质量好得惊人，再加上窗台空间有限，着力点不好选择，防盗网动也未动一下，反倒引得摇摇欲坠的屋顶又开始了一波剧烈的摇荡。羊角便闷闷地咳嗽起来，他缩在池小池怀里。 老师，我不想死。 不会有人死。 羊角便捉住他的衣襟，小小声道： 我的甜甜还没有长出来呢。 甜甜是他种的小白菜。 那我们马上就去看他，好不好？ 在哄孩子的同时，池小池在仓库里飞快定位到了相关的逃生道具。第二个世界里，他曾将一张单体力量增强卡用在周开身上，那张卡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人类的各项身体素质提升至极限，牛叉一分钟，躺倒两小时。这屋子已经塌了一半了，由不得他考虑暴露实力的后果了。